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1章。11年3月1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向埃及王法郎和他的民众说，你的伟大相似谁呢？看，你是一棵黎巴嫩香柏，枝叶美观，阴影浓密，枝干高大，树梢插入云霄。水使它长大，渊泉使它长高，河水由四周流入栽植它之地，支流灌溉田中其他的树木。为此，它的枝干高过田间的一切树木，因为水多，生长时枝叶繁茂，枝条特长。天上的一切飞鸟在它枝干上筑巢，田间的野兽在它的枝叶下生子，各国的人民住在它的阴影下。它的枝叶广阔，高大华丽，因为它的根深入多水之地。天主乐园中的香柏都不能同它相比，扁柏不及它的枝干，枫树不及它的枝桠。天主乐园中所有的树木都没有它那样美丽。我使它枝叶茂盛而美丽，致令伊甸天主乐园中所有的树木都嫉妒它。因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它枝干高大，枝梢插入云霄，遂因自己高大而心高气傲。我必将他交在列国最强的人手中，他们要任意对待他。我必要因他的罪行而将他铲除，列国最凶残的人必要将他罚倒，把他抛弃在山上。他的枝丫倒卧在山谷中，枝条折断在一切洼地上。万国的人民都要离开他的阴影而弃舍他。天上的飞鸟都栖在它倒了的枝干上，田间的各种野兽都停在它的枝条下，这是为使一切有水滋润的树木不要因自己的躯干高大而自负，不要再让枝梢插入云霄，免得各种有水滋润的树木因高耸而自大，因为它们都要归于死亡，降到阴间，到那些已降入深渊的人子中。雇主上主这样说，在他下到阴府的那天，我要使人哀悼他。为了他，我要使深渊闭塞，使江河凝结，洪水停留，使黎巴嫩为他举哀，使田间所有的树木因他而枯萎。当我使他下到阴府，以已在深渊的人在一起时，也使列国因他下坠之声而站立。那时伊甸中的各种树木，黎巴嫩一切有水滋润的华丽而高大的树木，在阴间都感到安慰。那些在各国住在他阴影下帮助过他的人，也随他下到阴府，从那丧身刀下的人在一起。伊甸的树木中就华丽和高大说，你相似哪一棵？你也要同伊甸的树木一起被推入阴间，在未受割损的人中同丧身刀下的人握在一起，这是指法郎和他所有的人民说的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